当里根咚的里根咚的咚， 还带着弦 儿。当里根咚的里根咚的咚，怎么样？ 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你没唱呢。 哦，对对对，还没唱。 二八多，那位俏佳人儿来梳妆，崔莺莺得了这个娘的病，当里根咚的咚。躺在牙床，躺在了床上，他是半斜半卧。你说这位姑娘，你呆呆有点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孤孤单单冷冷的清清空空，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着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有份受尊。你也写着他的姓啊，烟手儿托着他的腮，哎棒 就就就我说怎么意思，这怪吓人的。你干嘛使那么大劲呢？我说唱到这儿正赶外边是胶皮放炮，怎么那么寸呢？ 寸劲儿吗？ 这寸劲让我赶上了，我还不明白， 怎么 了？那么这白云鹏先生呢？ 对，白云鹏先生呢？那是说中有唱啊，唱中有说，说唱融合呀。声音低而迂回婉转，音虽小而铿然作响啊。 岁月毛窝踢球念拱啊， 这乃圣人说的话，这是。 白云鹏先生。唱念做啊，你看跟刘宝全先生决然不同。哪首节目就那个红楼的段子探晴雯那个段子 什么味儿呢？ 我给您学学。 你来了。 白云鹏这个走步子都是小碎步， 上台 动作也是小动作。 你来了。 一出来你看，冷雨凄风不可听，乍分离处最伤情，穿梭怎担冲天病，腰受何堪再兼容，踏别无端乘凉地，寻芳出世不踏声，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惹出来宝玉探晴雯，痴心的相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 你看默默拉脸这个动作了没有？这是白先生的动作啊啊，对， 走回来。嘿嘿，我还不明白那小彩舞的特点呢。 小彩舞，小彩舞那个音号韵足啊，富于芬芳啊，高则响过星云，是低如小溪流水啊，绕梁三日耐人寻味。 就别拽了。 子曰，金刚钻包饺子好的那么钻心儿啊， 这圣人怎么净说这词儿啊？ 这是我说的，这是小彩舞的那个红梅阁，那是拿手杰作。 什么味儿？ 我就知道有这句话。我给你想想 啊，来， 小彩舞啊，他因为他那个嗓子高，嗓子特别高，有的时候有那个颤颤悠悠的高腔。 来， 你注意小彩舞啊，细雨轻吟。过小窗， 这音儿， 小窗，你得找着它特点呢。 先将笔墨寄疏狂，

那白玉霜悲调特别好， 哎，唱悲调最好， 表情也传真。 我们听一听啊，这个老前辈吧，老演员就这个白玉霜、刘翠霞，拿这两个人说，哎，你看这两个人的这个风格唱腔决然不同。 哎，刘翠霞，你先来了。 刘翠霞， 刘翠霞来了。 刘翠霞那个打狗劝夫，那个腔调，我给您学学。 您学学， 您听像不像啊？这个打狗劝夫啊， 未曾要说话呀，假意的悲伤，开言有语，尊了一声父王，你只顾在酒楼里来笑啊，前咱们家中出来了大祸，又长也不知是何人，他与那咱们有仇恨，打死了人命啊，与咱们栽赃，那是首现在二门一里，请丈夫回家去了，咱们好做一个主张。 怎么样？真像刘翠霞。 哎，是。 学完了曲艺啊，又接茬学戏曲，老一辈的这些艺术家们啊，肚腩是真宽敞，而且呢，这说学逗唱传统的这些仿学功底也真是令人赞叹。时间的关系呢，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得先暂告一个段落了，这段不同的风格我们先欣赏到这里，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长白二老的精彩表演。

可是这样拉弦儿我可不会。 那怎么办做？ 我使嘴给您代表这弦儿。 行，你学那弦儿。 哎， 因为为什么小这五坠子非得有拉弦儿的呢？到时候拉弦儿的也得去个主角，他这个很要紧。 主角， 嗯， 拉弦儿的也唱？ 不唱，就去那么一个人啊，到时候盯着挨打呀。 哦，挨打呀？你找别人吧，你 不哪能够？咱们学不学打那点儿 啊？ 就光学那几句唱 啊？这还可以， 行吗？ 可以。 拉弦儿你得坐下， 还得有座。 对了，你拉弦儿没有？站着的， 哎，对， 梆子也没有，这么着得了，拿这两块板吧。 对对， 来那个梆子， 代替那梆子。 咱说明白了啊，这种五个坠子唱的时候啊，啊，这个，他跟这个伴奏的呀，到时候这有密切的关系。 是， 有时候他就来个角儿，啊，就他拿他当那人儿。 嗯， 这种五个坠子都是男的唱，没有女的唱。 嗯， 咱们就唱两句。 来来， 你定定弦儿， 定定弦儿， 定定弦儿。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不调门矮，调门矮，长调门，长调门，长调门。 当当当当当！我这轴子是怎么的？ 来俩，俩 组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行行行，就是他。哎，文生，坏， 坏！我不是挺好的吗？谁坏呀？ 这你不懂了，这是河南话。 嗯， 叫你那伙计，这河南话管伙计就说坏。 我说什么呢？ 你也说坏，全坏，你就说坏了。 嗯，坏。 哎，我说坏 坏， 把白弦子拉起来， 拉起来， 咱们支支长长， 嗯， 咱们唱一段，转一转。 对，我人家怎么意思？这是 不拽子呀？ 哦，这叫开火啊！ 打这儿起就来劲儿了， 来劲儿了！ 哎， 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 来 来来来来来 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都是一段一要钱，要罢了钱呢，就是要完了钱， 哦，零打钱的， 哎，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俺要罢了钱，我输归了城，他管拉，我管唱，您管听啊？ 多新鲜啊！我管拉，你管唱，他管听， 哎， 我不拉，你不唱，那就算了得了。 这五坠子废话多。刨下废话就没词儿了。俺要罢了钱，我输归了城，他管拉着我管唱，您管听啊。上一回唱的那响马砖， 费舌头这个啊。 还有那版本没唱清啊， 咱俩那俩的冷桑桑啊， 轮回来再表那一个，表一表八爷命罗成啊，表一表八爷命罗成啊， 咱俩那俩的冷桑桑啊，桑桑俩那俩的冷桑桑，桑桑俩那俩的 冷桑桑。说 什么毛病？这五坠子嘛，受你传染了我。咱俩那俩的冷桑桑啊， 罗八爷坐起了波龙马。他家连人带马上了城啊， 不是这怎么上去的？这连人带马上城了。 嗯， 他打哪儿上去的？ 他你得往后听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你要问这马是的怎么上去啊？那个人能驾运马腾空啊？ 哎，上去了。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啊！那个罗八爷。 哎，上上上啊， 跟着随他扶老罗衣， 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啊， 他哥俩迈步下大厅门， 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啊， 他哥俩迈开了八条腿。 不是这 怎么了？ 您干脆别唱了。哥俩迈四条腿，怎么八条腿呀？ 往后听啊， 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啊。 他哥俩迈开了八条腿，在那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门。 他是凑腿来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罗八爷坐在那马上留神看， 在坟里头出了一位蒋英雄啊！ 当啷当啷当啷当当啊！ 你要问将官怎么打扮，那个民工不知听我命，哎，民工的不知听我命哎！ 当啷当啷当啷当当啊！ 九两淘金头上戴，身穿袍子是大红哎！ 什么打扮啊？当啷当啷当啷当当啊！ 下边的金链杠三寸，那个五柳长髯飘前胸啊！ 这怪物！当啷当啷当啷当当啊！ 左手拿着个陶灰的帕。他右手端着个波浪令啊， 什么病人呢？当啷当啷当啷当当啊！ 那这位将官呢？ 哎，当当当啊！ 手握石灰耙往下打， 啊啦啦啦啦！ 罗成啊，找家伙！ 我这怎么意思啊？ 要打了？ 这要开火啊！ 欣赏了两段常宝霆先生和白全福先生表演的以访学为主的传统相声作品，我们今天下午时段的开心茶馆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葵、古文乐、王蓉蓉、杜振杰、康万生等18位戏曲梅花大